很想说下个礼拜是母亲节，那其实五月份是一个让人思想借着世上的爱，母亲的爱来思想神的爱的一段季节。那也是五月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季节，是来思想一个家庭的一个月份。那固然母亲节大家都会每天每次在母亲节的时候歌颂母亲的爱，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题目是跟母亲有关，但是除了我们歌颂母亲的爱，那个可以在下个礼拜的时候歌颂哈。那母亲或者说父亲也是有这个责任哈，在这世界上的时候的传承，就是你在这世界上的时候在生育在人的肉体上，孩子传承了你父母亲，但是在属灵上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孩子可以继续承受然后传承下去的。那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对不起啊，我现在都要带老花眼镜才看得到圣经的字哈。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封信。那提摩太是谁呢？提摩太是在是保罗属灵的儿子。这个时候提摩太他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做以弗所的这个地方，已经在做那个地方的牧师了，就是在那个地方做监督。那保罗就写信给他在属灵里面生的这个儿子一封信，主要的内容呢是讲到如何在教牧养教会的时候的一些事项，给他做一个提醒。那提摩太后书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写的呢？其实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已经是在他生命的终了的时候，因为他写完提摩太后书以后，他就被罗马的尼禄皇帝被处死了。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那因此他在这他的书信当中，提摩太后书是他的最后一封书信，他就写信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你就可以想象这封信是多么的慎重跟沉重。但是我们从刚才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保罗第一句话却讲的是什么？感谢神哈。一个人能够在被困在临终的时候仍然说我要感谢神，然后那个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保罗为了什么事情而感谢。那其实三到五节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是一句话而已，刚刚我们读的那句话中文看起来好像好多句话哈，好多主词跟动词哈，但是原文呢只有一句话啊，所谓一句话就是一个主词一个动词，然后剩下的呢都是在说明这个主词跟动词。那这个主词是谁呢？这个主词是保罗。这个动词是什么呢？动词是感谢神，感谢。那这个动词的受词是谁呢？是神。意思就是说保罗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说我感谢，那个对象是神。他那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三到五节的这段经文。那我们要借着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他有好这个保罗刚开始提到说感谢神，然后第四节他又讲到说他渴望见到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一想到要与他相见的时候他就欢喜快乐，他就欢喜快乐。那就好像刚才我们要开始以前到后面去祷告的时候，我看每个人都非常的欢喜快乐，我也非常欢喜快乐，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那种在主里面的团契，好久不见而相见的喜乐。虽然保罗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见到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但是呢他已经因着有这个盼望而欢喜快乐。然后第五节他就讲到说提摩太他有很好的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是一个中文翻译叫无为的信心哈，无为的信心。那如果说从另外两个字来翻译的，它是真诚的信心 sincere， 英文有些翻译就叫 sincere， 或者说 genuine， 或者说它是一个真实的信心，也就是保罗的信心它是一个真诚的信心，它是一个真的信心，不是 外表的信心，而是真正扎扎实实的信心。等一下我们要一起来接下来分享哈。那这虽然简单的三节，但是却隐含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传承。传承，那保罗一开始这里面包括两个传承，一个是保罗他的传承是来自于哪里呢？保罗传承是来自于他的祖先，然后他把这个传承呢，他也教导了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那另外一个传承是什么呢？提摩太自己的传承，提摩太自己信心的传，他的信心的传承是来自于哪里呢？是来自于他的祖母跟他的母亲，然后以至于他自己的决定，后来他又继续传承到他后面的后面跟随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三节到五节基本上涵盖着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今天我跟各位要分享的就从这两方面的传承来思考。第一个传承就是属灵服事方面的传承。保罗他为他感谢，第一个他说感谢神哈，接下来他就讲传承，他的传承，他为能够传承到自从祖先那边传承到能够服侍神而感谢。那我用的这个第一个标题叫承先启后哈，承先启后，他继承了他的祖先所遗传下来的信仰，那位神，他所服侍的神是同样一位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自己现在侍奉的神也是这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他这次认识这位神是透过耶稣基督而认识。那呈现启后呢？启后，让我们先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哈，是在加拉太同样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我故意没有提供这个经文哈，让大家有机会来读圣经。各位手上有没有圣经？没有啊？ 有。 有没有？有的人哈，帮忙来读一下。提摩太后同样的经文哈，在一章三到五节的那处经文的，你马上看的第二章，二章二节，找到的话，请一起来读。我看这个因为很容易找哈，所以应该很。找到人请一起来读经。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你要照我那忠心的教导别人。 这边我们会看到提摩太是被谁教导？是保罗教导，也就是启后，他不但是继承了祖先的敬拜神，他所认识的同样一位神，他也把这个传承给提摩太。不只是传承给提摩太，他也传承给另外一个人叫提多书，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哈。提多也是耶保罗他所教导而在当时去牧养教会的一位弟兄。那保罗他不但是这个用把外在的这些恩赐哈传承下去，然后他也把内在的动机哈也向提摩太教导下去。那个内在的动机是什么呢？我们从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保罗的服事的动机，内在的动机是什么呢？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来服事神？用清洁的良心，用清洁的良心来服事神。那清洁这个字，在对熟悉犹太人文化的人来说，他们会马上想到一件事情，是当祭司献祭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献洁净自己。洁净如何洁净自己呢？他们基本上是有一个浴室，那个浴室啊，在现在的考古学发现，他们走下去的那个浴池啊，走下去的楼梯跟上来的楼梯是不一样的。有两那个浴池有两边楼梯，一边是走下去的时候它还是不洁净的，然后它在里面经过一些按照礼仪的洁净，把自己洗干净了以后呢，走上来的时候他从另外一个楼梯走上来，意思就是说他走上来的时候他已经在神面前洁净了。因此当他献祭的时候，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一个圣洁的心态来做祭司，作为祭司不但代表自己，代表以色列人，代表自己的家庭来献祭。 所以每当想到这个圣洁清洁这个字的时候，对，有旧约背景的人，他们会马上想到这样圣洁的这个概念。那在旧约里面，圣洁清洁这个字呢，也常常用在道德上的事情。你这个人道德行的善跟行的恶，行善表示清洁的，行恶表示污秽的。那保罗在这个时候，他把圣洁跟清洁这个字应用在哪里呢？是应用在心上，不是外在的这些礼仪上，不是外在的这些道德行为上，而是把这些事情应用在他自己的心，属灵的心态上，属灵的心态上。也就是当他在服侍神的时候，他属灵的心态是在神面前是一个圣洁的心态，他在道德上他是善的心态，不是恶的心态来服侍神。那这个良心这个字本身，它也代表了说可以分辨善恶的意思在里面。因此呢，保罗用这个清洁良心来服侍神的时候，是一个很慎重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当他在服侍神的，他的动机是非常圣洁，可以分辨善恶，而且是善的动机来服侍神。其实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啊，我们其实都身为人，一个不完全的人，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动机。最大的动机或者最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因为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有个责任啊，教会同工托付我，所以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这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更进一步，我这个责任是不但是弟兄姐妹教会托付我，也是神托付我。因此我在为主服侍的，我在教会里面服侍行使我这个责任的时候，不但是为了要完成教会和教会弟兄同工托付我的使命之外呢，我也是在完成神托付我的使命。因此这样的一个服侍的心态成为一个很慎重很严肃的一个心态。那保罗他在教导提摩太的时候，他说跟他讲的是讲到传承，他不但是承先启后外在的把服侍的方式教导了提摩太，他也提醒他我们服侍的从里面如何来服侍。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我很年轻的时候，现在也很年轻啊，那我很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提供过很多很多恩赐操练的机会，恩赐操练的机会。譬如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学习站讲台，一个高中生，教会敢让一个高中生站在很多人面前领会，让一个人站在台上领唱，在这个众多人面前带游戏，那有过很多这样的一个恩赐的操练。但是如果我现在回想，很感谢主哦，那个时候有这样的恩赐的操练，但是我也必须要承认，在那个时候很多的恩赐的操练呢，也有一些动机的问题。哇，你看这样子，你看众人面前只有我在这边带着带聚会，在众人面前只有我是不一样的，会有一种潜在的骄傲在里面。或者说哎，你看我多有能耐，你看让人家看得到我多有能耐。这个人的软弱，人的不完全的情况之下，人我们的动机虽然有了恩赐，在外表看起来说，哇，这个人很会带游戏啊，这个人很会领唱啊，这个人很会唱诗歌啊，甚至于这个人很会讲道。但是如果说他的动机，内在的动机不是在神面前是圣洁清洁的良心良知来服侍神的时候，也会是一个问号，也会是一个问号。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你在服侍的时候两个都要具备，恩赐的操练也需要，而且是继承下来的。他保罗从他的祖先继承下来，他再继承给提摩太，心态上他也同样的把这样的重要的慎重的心态也教导提摩太。那保罗在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个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教导啊，就是互相的关怀。在第一节这边讲到哈，第三节的后半段就开始说，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 切切的想见你。这边讲到是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归纳成三个重点，一个是互相关怀的，关怀的时候会有祷告，互相代祷；第二个是会盼望相聚，就是也就是有团聚，有团契；然后第三个观点是会同甘共苦，同甘共苦。那首先我们来看这里面用的这个祷告这个字哈，其实在圣经里面用祷告这个字用很多种不同的字来表达祷告，因为不同的字它表达的意思会不一样。譬如说一种字表达祷告的时候呢，它是表达说这个人是忏悔的祷告，用一个字。那有一个人从一个人改邪归正，改邪归正，或者说他信了耶稣的那个祷告，那个字会用不同的字。然后另外一个字是感谢的祷告，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字。那这边出现的这个字呢，是指的是说为了个人需要的祷告的时候的那个祷告，因为有个人需要，所以保罗他要祷告。在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他会想到谁？他会想到提摩太。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代祷的功能，在教会里面一个代祷的功能。我相信向荣基金会也是都有祷告会嘛哈，在祷告会一定会为别人提名祷告，那这就是基本上的一个代祷的功能。但是我们可以再引申再进一步，不单是在祷告会里面祷告，在我们个人的思祷当中也可以为别人祷告，也可以为别人祷告。在我个人属灵的经历当中，经历过太多太多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情形。有时候突然间你想起要为谁谁谁祷告，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处境是什么样子，但是突然间圣灵有感动说你要为这个人祷告。隔一个礼拜后回来以后，你会听到一个人跟你分享说他这个礼拜他正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在我还没有跟他讲说我为你祷告的情况之下，代祷圣灵会提醒我们为别人祷告，尤其是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立即在那个时候可以为他代祷，为他祷告。这个是就是按照别人的需要的时候为他祷告，这是代祷在主里面的代祷的代祷的传承。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保罗说相聚，就是他非常盼望见提摩太。我相信每个礼拜哈，各位弟兄姐妹礼拜六或者是礼拜天早上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不同的心情，跟周间会有不同的心情，是不是？普遍来说，因为大家都知道礼拜天早上我们要到教会一起来，不但是敬拜神，还可以看到老面孔，还可以看到老朋友，看到老朋友。其实这样的情形呢，在我们家庭生活里面是常常会发生的，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如果长大了要去读大学了，哇，送小孩读大学不容易啊，住宿在外面，想念孩子啊，动不动就打电话问啊，动不动就开车过去啊，不然的话叫他开车回来，要不然就叫他坐飞机回来。这就是因着人的感受。圣经里面虽然强里面很多时候让我们想到知识、思想、理性、理智，但是保罗也非常的强调感受，也非常的感受对人另外一个人思念的感受。保罗在这个情况之下，他非常的盼望，因着盼望见到提摩太而欢喜快乐。刚才我们会前祷告的时候，大家那么欢喜快乐哈，有人可能想念苏大哥了。那当我们一起在那边后面祷告的时候呢，就有那个感受，就是因为相聚而有的喜乐，因为相聚而有喜乐。你可以想象一种情形，保罗他现在是在狱里面，监狱里面，然后他面临的是死亡，但是他知道提摩太要来了，他高兴了。也就是在那样，在一般人，对一般人来说受苦到极点的情况之下，因着他想到提摩太要来而欢喜快乐。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 你有没有一个属灵的朋友说，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就欢喜快乐？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在这边开始慢慢慢慢来学习。如果你有的话，你也可以常常想念，借着想念这些属灵的朋友伙伴，来经历在主里面的喜乐。那保罗也提到说，在互相关怀当中也特别提到说同甘共苦啊，因为保罗知道这个提摩太会流眼泪，我们从前后文里面看不出来到底是提摩太为什么要流眼泪，但是保罗他有一个心肠，一个牧者的心肠，他也会感受到他的处境。保罗他因为盼望见到提摩太而快乐。那在我们属灵的灵程当中呢，其实有分大概不同关系，因着不同的关系会有不同的感受，四种。第一个是不同甘也不共苦，到下回啊，你是你我是我，跟我没有关系，不同甘不共苦。那也有一个关系是不同甘但共苦，这样的人呢，在什么样的时候常会发现革命情节，哇，大家开始一件事情，大家同心合意，然后一起受苦，然后做好了以后呢，大家不能享受那个甜，大家有些可能觉得说啊，我也应该在这个共苦之后呢，我也应该享受这个甜，然后就出现自己的利益的问题，不共甘但共苦。那也有是还有一种可能会是什么，同甘但不共苦，同甘不共苦，意思就是说我只享受好的，只要有苦的他就走开了，就是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他只要享受好的就好了，有问题他就走了，有苦难他就走了，有这种关系。最好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保罗这边提供给我们的同甘共苦，是共享分享分担的属灵的经历。我相信向荣基金会从自从成立到现在这么多年以来，经历过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那在座有好多好多从那时候到现在还继续在这边的弟兄姐妹，一直在这边分担分享了属灵的经历。那求主真的是保守向荣基金会的弟兄姐妹继续维持同甘共苦的经历，然后把这样的传承继续不断的传承下去。那保罗从服事的角度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传承的提醒。那接下来呢，是保罗用信心的传承来给我们几方面的提醒。第一方面，保罗提到的是提摩太他有真诚的信心。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为的信，无为的信，想无为的信，无为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是真实的、真诚的信心。那保罗哈，按照他属灵的父亲来说，他看着提摩太跟着他一直这样成长，他是很好的见证人，他看着这个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信心的成长是什么样子的。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当中，属灵生命当中，我们的信心其实有些时候是并没有建立在那耶稣基督上，我们的信心的根基，保罗这边特别强调，特别要提示我们的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升天及他的再来，耶稣基督的死赦免我们的罪，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将来有个盼望，有一天我们也要复活，耶稣基督的再来有一天我们要与主相遇，耶稣基督的升天有一天我们要与主一同享受尊荣，享受荣耀。因此不但是我们服侍主，我们在教会里面过属灵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都用这样的，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然而在我自己也常常发生的情况，我们的信心 在我们忙碌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会偏移，偏移到哪里呢？偏移的教会的事工上。啊，我为了完成这个事情，我的重心已经变成我为了完成这件事情，而不是我完成这件事情是为了耶稣基督。或者说，有些人信心是建立在神迹奇事上，看见了神迹奇事我就相信了，然后神迹奇事没有了就离开了。耶稣基督死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好几个这样的例子，耶稣行了神迹以后，有些人还是会离开。那也有些人的有些人的信心根基是建立在哪里呢？是建立在祝福上。神啊，你祝福我，哎，结果神没有祝福我。所谓的祝福，我这边特别指的是财务上的祝福。你没有祝福我，你没有让我找到工作，所以呢我离开了。我们的信心是建立，这并不表示我们信心是建立在这个地方。当如果我们信心是建立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个信心上的时候，当这几件事情离开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可能就会动摇。但是当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耶稣基督上的时候，再大的其他的难处来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站立得稳。提摩太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而且是保罗他被说服。第五节其实最后里面，他最后一节第五节里面最后一句话，他那边讲说，我深信这个字其实是说我是被说服的。我看着提摩太，我是被说服而相信提摩太，你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那保罗也提到，不但提摩太是一个真实的信心之外呢，保罗他讲到说提摩太的信心的来源，源头是哪里？源头是经文里面接下来第五节说什么？说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的，是从他的祖母母亲到提摩太的。哇，在这边有做祖母的看了一定会很觉得很欣慰啊！如果你的孙子孙女还在神的道路上的话，如果做爸爸妈妈的，如果你的孩子现在走在神的道路上的话，你可能也会感到很欣慰，因为表示你把这个信心传承了下去。其实信心的传承呢，不能继承，意思就是说父母亲祖母 祖父母父母亲可以影响孩子的信仰，但是不能为孩子决定他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后面也有讲到说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面，意思就是说提摩太的信心是受到他的父母的影响。然后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我们从使徒行传来了解理解第五节哈，我们可以更深入的了解这第五节。使徒行传如果有圣经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第五节。有谁找到了，是不是可以代表弟兄姐妹让我们为我们读一下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到第五节。十五章第一到第五节，啊，对不起，十六章第一到第五节。五节， 保罗来到特庇，又到牧师的，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夫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人，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路士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就觉于是众教会信徒越发之数，人数天天加增。 好，谢谢啊。刚才有人可能提醒说那个希利尼人是希腊人哈， 其实这个是一个翻译的问题。那希利尼人是早前的翻译叫希利尼人，那现在的最新的和合本呢都把它翻成希腊人。为什么呢？如果你今天讲希利尼人，人家会说这是哪里人。那希利尼人就是指的是希腊人，但是这个的原文啊，你如果再回去看的话，它指的是外邦人。好，那啊，当然他这个地方特别指的他这个他的爸爸呢哈，就是非犹太人。那非犹太人为什么叫希腊人？是因为那个时代是罗马帝国，受的政治是罗马，文化是希腊，政治是罗马，文化是希腊，因此当时都是基本上是希腊文化，希腊文化。那因此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保罗其实强调的是提摩太，他的爸爸是希腊人。他爸爸是希腊人，也特别强调说他的妈妈却是犹太人。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提摩太的背景啊。然后他们住在哪里呢？他们住在特庇。那特庇的话大概是现在的土耳其一带，现在的话是属于回教世界了啊。但是特庇那个地方是保罗在十六章这个地方是他保罗第二次旅行的时候到那个地方，把提摩太带着，从那个时候开始带着提摩太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带着他大概超过十五年以后写了这封信，写了提摩太后书。那保罗因为是不只是第一次，保罗是之前去这个地方的时候，第一次旅行就到了这个地方，可能是在那个时候他的外祖母跟罗伊跟尤尼基在那个时候信了主，信了主以后他们就开始从，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他们对旧约圣经很了解，他们认识了旧约犹太人他们所盼望的耶稣基督，就是保罗所传讲的耶稣基督啊，盼望的弥赛亚就是保罗所传讲的耶稣基督。因此他们就跟随保罗，就带领着他们的孙子或者说儿子信了耶稣，然后带领着他们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孙子查考圣经来信了耶稣。那其实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很多类似的地方是其实跟现在我们住在美国的人处境蛮像。我们现在活在美国这个地方，活在美国的文化里面，那在座的也有一些所谓的跨文化的婚姻的人，跨文化婚姻的人。那保罗提摩太其实他处在环境就是他妈妈是犹太人，爸爸是希腊人，是跨文化的婚姻，他们活在不是自己犹太人的文化里面，他们是活在希腊人的文化里面，但是一方面他又有犹太人的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又有希腊人文化的影响。我相信对我们的第一代到美国人来说大概很明显哈，我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但是你再问到第二代，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张力，一方面我有父母亲的文化，另外一方面我又有美国人的文化，那在对第二代来说会有很强烈的这样的反应。但是有一件共同的事情，提摩太跟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有一个共同的事情，如果你信了主的话，就是因着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婚姻、不同的文化里面，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生命不一样，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身份在神的面前身份不一样了，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了，我们的处境不一样了，我们生活也会不一样。提摩太继承了他的祖母跟他的妈妈的信仰，我们又怎么知道提摩太是从小就学习，从父母亲学习，从母亲跟祖母学习呢？让我们再读一处经文啊，是在同样的书，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同样的书信会给我们很多的相关的资讯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找到以后，一样有谁找到先找到可以帮为我们读一下。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救的， 得救的， 得救的智慧。 OK， 谢谢。这边讲到了什么？讲到的是提摩太从小就接受了教育，接受了什么教育？圣经教育。从谁？妈妈跟祖母。他学习了这个经文呢、哦，这现在讲的是教育的阶段，教育的阶段，父母亲或者说他的前一辈对这个孩子的影响，第一个是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教育的影响。那第二个影响是什么？是得救的影响。这个经文带领他有得救的智慧，因着他接受了圣经教育，他提摩太可以得救了。提摩太得救了，在教会里面是最好一个圣经教育的一个地方。这讲把自己的子女带到教会来参加主日学，参加教会的崇拜，参加教会的服事，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在主日的时候，甚至于在周间，是教会活动当中可以接受很好的教育的一个地方。那另外一方面，父母亲包括祖父母生活的圣经也很重要，生活的圣经，意思就是说小孩子他可能看着父母亲的生活方式，那个就成为他们的圣经了。因为他们会认为说你活出来的应该是神儿女的一个样式，就是按照神的话语来活出的样子。有一次在一个好多学者坐在那个地方在讨论那个圣经翻译本，在美国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的翻译版本。那有一个主持人就问说，请问你最喜欢哪一个版本？有人说，我说喜欢 NIV， 那有些人喜欢 ESV， 有些人是喜欢 King James， 有人喜欢说 NASB， 那也有人喜欢，反正很多了哈。中英文圣经就很多，大家可能会都甚至可以让我们搞糊涂的程度啊。其中有一个学者说，我最喜欢我妈妈的圣经，我妈妈版本的圣经，因为她活出了圣经，她活出了圣经，她最喜欢她妈妈版本的翻译圣经，因为她把那个翻译的版本活出来了。教育，我们对孩子的影响可能是在教育上，最后是孩子可能自己要做决定，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教育，孩子可能不是说以后神不会带领，神不会感动，但是孩子信主，而是就缺少了那么一环。一个多月以前，我到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有一个弟兄，有一对夫妻带着女儿，然后希望那个女儿信主，然后在谈话过程当中，后来我们就带领那个女儿决志信主，做了决志信主的祷告。然后那个父亲后来说，他说其实我从小带他到教会去，但是我没有好好的教育教导他神的话语。意思就是他只做到了一个地步，一个步骤，带到教会，但是他并没有再进一步的用神的话语来活出，或者是甚至于他可以教导孩子，用神的话语来成为他们生活的标准来教导孩子。这其实给我们一个提醒，做父母亲的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教会教育跟世界的教育，那世界的教育又分作基督教教会的教育跟 public school。 那 public school 很多在美国的基督徒呢，他们不敢送小孩到基督徒不敢送小孩到 public school， 但是华人呢不懂这件事情，也不知道它的有严重性，包括我自己也不觉得。那一直到有一次我问我儿子，到高二高三的时候，我问我儿子说，哎，你在那 public school， 很多美国人都会担心把孩子送到 public school 哈，那你在学校到底是什么样子？他简单的跟我分享了几件事情，我发现哇，原来 public school 会发生这么恐怖的事情，难怪会有那些基督徒的家长们，他们会放心的把孩子送到基督教的学校里面。虽然基督教的学校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缺点， 但是会让孩子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当然这个也这个是优点，但是缺点也是以后这个孩子他最后还是会要进到世界里面，他还是迟早的问题，迟早会面临这世界的挑战的问题。那问题是当他们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基础是什么？他们的基础是什么？如果他们的基础是传承了世界的教育、世界的观，而不是圣经里面发展的观念的时候，他有一天还是会 confuse， 会混淆。很多第一代的基督徒信了主以后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甚至于很多人我现在都还可以想象到当初你信主的时候那个光景，很热心，要读神的话语，参加聚会，参加各样的聚会，参与服事，乐于摆上，把主日分别出来，再大的什么活动一定会把它分别出来。但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包括我自己也有这个感受，对我们的第二代我们反而是宽容，都没有人点头啊，感谢主啊，表示大家都不是这样子啊。对第二代反而比较宽容，小孩子游泳这个活动啊，去去去去去去，崇拜、啊、没有关系，你去去去，有这个比赛好，去去去去，有这个 camp 去去去，哪一个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去去去。但是我如果回想以前我们自己，就算有再好的活动，外面再好的夏令营，再好的什么营，那时候你是怎么做的决定？我们那时候我相信很多人的决定是说 No， 那个不是我的 first priority， 这个是我的 first priority。 然而我们对下一代我们反而宽容，这给我们其实一个很好的提醒。提摩太其实是他不但是接受了他的上一代的传承，他更发挥了比上一代更虔诚，参与教会的服事，而且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还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很多的孩子年轻人进了大学以后，三分之一的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只剩下三分之一会去教会，剩下三分之二不见了。但是在大学里面还是有人会信主，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大学里面还是会有第一代的基督徒进到神的国度里面，但是在大学里面第二代的基督徒是离开教会，第二代是离开教会，但是也有发生第一代的基督徒会进到教会。感谢主，神继续在工作，但是却给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一个提醒，我们如何来教养我们的第二代，如何来教养我们的第二代。他这个提摩太的父母亲，他的母亲跟他的祖母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几个提醒，我做一个总结。第一个，他给他们很好的教育，神的话语的教导。第二个，因着神的话语的教导，他带领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也因此提摩太，第三个，提摩太他可以服侍主。提摩太不单是从保罗这个地方传承了服侍，他也从他的父母亲传承了信仰，以至于他服侍跟信仰他两个都传承，然后一直来服侍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接受这个挑战。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五月份的时候，母亲节的这个节庆里面，让我们来借着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这一段经文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传承服事的很好的传统，也能够把我们的信仰的影响力传给下一代，以至于你的名可以得以一直延续下去。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提醒我们，在我们生活上能够使用。 活出你的话语。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是主餐主日，对不起，今天我们时间比较长，讲到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仍然要借着主餐来纪念我们的主。让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十字架，我们唱第一节。想起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对主餐给我们的立的一个提醒，他说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主餐是特别为了已经信主而接受过敬礼、接受过洗礼的人预备的。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洗礼，请用祷告的心一起来观礼。我们也请服侍的同工们到前面来。我们现在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省察我们自己。 纪念神给我们的恩典，让他不被童年宿命引走。 饭后也再要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亲爱的父，恳请你把你的独生子在十七架上稳稳的去服侍，赐给我们的罪，帮我们立在这个杯的上，所以奉教我们卸下我们的罪，祈祷我们的行为更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借着主餐一起来纪念主你的死，你的复活。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主你的再来，因为有一天主你在世界上的时候，你说有一天你不在，你在世界上的时候，你说你不会再在世界上喝这个杯，一直到有一天你再来的时候，主我们盼望那一天的到来。但是在世界上的时候，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那我们再来唱第二节和第三节，十字架。 赵牧师的美好的信心，我们用来唱回应的诗歌《神的路》。好，一起来。时间，我们同来唱《如路可慕》。 奉献祷告，请大家低头。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是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是的，我们的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不论工作，不论智慧，所有等等服事都是你所赏赐的。主啊，谢谢你的教导，透过张牧师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服事的基石是扎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让我们将这个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主你的话语深深的传遍世界。谢谢你，现在我们将我们当纳的奉献献上，做主的事工。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好，我们一同来起来站起来唱三音颂，然后请牧师主导。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安慰，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Amen。请坐。